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这里因为毒品而闻名于世，这里因为他们曾动荡不安。魂杀、罗星汉两大毒枭在金三角地区上演了怎样一段血腥的争霸历史？是什么让他们争斗不休、战火连连？又是什么让他们束手就擒、缴械投降？档案揭秘金三角两大毒枭集团覆灭记。 当时罗星汉的贩毒队伍已经拥有了数千匹骡马，除此之外他还自建了若干个海洛因工厂、宽大的毒品仓库，他的兵力最高时达4000多人，并配备有清一色的美式装备，是当时当地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罗星汉深知作为一个私人武装，要是想和政府军作对，那无异于以卵击石，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罗星汉不会和政府翻脸，反而他在面对那些政府官员的稽查和刁难时，总是会奉上金灿灿的金条和硬邦邦的美元。在金三角，上至缅太老的政府要员，下至部队军官、海关职员和警区警员，到处都有罗星汉的朋友。这张关系网使罗星汉可以公然贩毒而无人过问，他的马帮队伍还可以利用缅甸政府军所控制的公路，省去了钻越山林之苦。而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罗星汉居然搞到了政府的正规手续。我们找到了一段罗星汉的回忆录音，一起来听一听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那个时候89年公司是政府正式给一帮人来经营蒙顿营公司，是不是我这个开辟？他那个是毒标的，那个毒标的人呢，你都要去，只不过去押保证金，个保证金押以后你申请，你这个更多，我那都10万才管。那政府呢就要跟我这个执照，这个每月呢跟我发我多少押银，那我得到批准以后呢，我们就正式运到那个地方。去卖给这个泰国人来吸收，来到蒙古去买的这个养鹰以后呢，拿起这个把鹰的口运到蒙古，是正规手续。 就这样，本身还非法的毒品生意一下子打上了政府保护的标签。在1963到1967年间，罗星汉得到了缅甸善邦政府的默许，用车从果敢把鸦片运送到泰缅边界的大其力，让源源不断的鸦片由老挝、泰国偷运到世界上各国各地。此时的坤沙不仅贩毒，他还走私宝石、贩运军火。随着毒钱不断聚集，坤沙的野心开始膨胀，他开始扩充自己的军力，最高峰的时候曾达到20000多人。在辖区内，坤沙设置关卡，征收各种税费，金三角俨然成为了一个国中之国。由于坤沙一开始确实剿灭了不少小股的土匪，再加上当时坤沙的力量可以抗衡缅共游击队，所以缅甸政府总是对坤沙的贩毒行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直到后来坤沙要做大要独立，缅甸政府开始着急了。罗家军和坤沙贩毒集团，他们势力的不断壮大和扩张，无疑给禁毒工作又增加了困难。除此之外， 金三角地区，它的地理位置十分独特，是一个三不管的地带。我们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国家可能被抓的话，他完全可以跨境迅速进入到另一个国家，这无疑又给缉毒增加了难度。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金三角具体的地理位置。其实金三角有大中小之分，大金三角指的是泰国、缅甸、老挝这三国，总面积约150万平方公里。小金三角是指湄公河和美塞河交汇处的三角洲，这里土地肥沃，一年可以挤熟，每年三四月份庄稼一片金黄，金三角最初因此而得名。而在小金三角和大金三角之间，也就是缅东北、泰北、老西北的这片区域，就是所谓的中金三角。通常我们所说的金三角其实指的就是这个区域，它的面积大概是20万平方公里左右，相当于缅甸国土面积的1/3。在这里居住着100多万人口，总共是3000多个村寨。 金三角的大部分地区海拔在3000米以上，雨量充沛，土壤肥沃，非常适合罂粟生长。这个地区的交通还极为闭塞，除了有一条简易公路从泰国清莱通向金三角的中心腹地泰国的万新德镇外，各村寨之间主要由羊肠小道所连接，所以马帮仍是这里的主要运输方式。这里的山民很少种植除罂粟以外的其他经济作物，因为种植罂粟不需种植者出屋，就自有买主主动上门，甚至买主就常住在村寨里。 这些上门的鸦片买主之所以会采取主动，大多是为了控制村子里的大烟收购权，而且他们还会采取多种多样的手段去控制烟农，比如说按照头一年的大烟收购价格减去利息，把钱提前支付给烟农。这样一来，不仅让烟农背上了高利贷，还让他们失去了自由买卖权。另外，由于大烟的价格高，这么做也迫使烟农不会再去种其他的经济作物了。因此，要想缉毒，首先你就得解决这100多万人的生存问题。无疑，这又给缉毒工作增加了难度。打击罗兴汉和坤沙困难重重，而毒品的的确确会给我们的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有关政府是倍感压力。1969年，缅甸政府将坤沙叫到缅北军司令部去开会，坤沙不知是鸿门宴，去了之后随即被逮捕并被判处死刑。但缅甸政府怕坤沙的军队闹事，一直都没有敢处死他。坤沙的参谋总长张苏全在1973年的4月设计绑架了2名来缅甸工作的苏联医生，要求交换坤沙。由于此事震惊了世界，而且引起了苏联的强烈反应，缅甸政府没有办法，在5个月之后被迫放虎归山。出狱后的坤沙看出缅甸政府已不容自己，自己也不再愿意寄人篱下过提心吊胆的日子，于是他带着旧部引入丛林，四处招贤纳叛，利用民族情绪号召善族独立，并在金三角地区设立了善邦议会，建立了有多个部长的政府。同样是在1973年，缅甸政府下令解散所有的地方自卫队，上交一切武装。此时的罗兴汉羽翼已经丰满，他公然拒绝了政府提出的要求。之后他自己带着队伍与国民党残军签订了秘密条约，互不干涉对方的走私行动，继续与政府军展开对抗。罗兴汉可以在国民党残部、各地方武装、各地方自卫队还有政府军之间灵活变通的选择。但即便这样， 罗兴汉也逃不过正义的力量。1973年的下半年，缅泰两国政府得到了美国的军事援助，在24架武装直升机的配合下，联合行动清剿罗家军，扫荡了他的老巢。金三角大毒枭罗兴汉集团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罗兴汉本人被泰国军队活捉，之后他被引渡回了缅甸的仰光，在那里他越狱潜逃。1974年罗兴汉在马来西亚被捕，之后被判处死刑。我们这里找到了一段罗兴汉被捕时的视频资料，一起来看一看。罗兴汉在被判处死刑后不久，在他的弟弟罗兴民的活动下，罗兴汉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值得强调的是，他的罪名并不是贩毒，而是试图与反叛分子勾结，阴谋颠覆政府。在罗兴汉被关押的这几年里，昆沙的毒品生意没有了竞争对手，自然是越做越大，而且他还以满星蝶为基地，打着争取民族独立的大旗，刻意的经营，先后建立了大型的武器库和军事训练场，在泰缅边境地区整治出了这么一个独立王国，这给缅甸政府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为了给自己贩毒寻找到正当理由，昆沙派人到西方大肆宣传他的寻求民族独立的宗旨和正义性。他的宣传在赢得一些人的信任之后，1977年美国的卡特政府曾派出一个由纽约前议员布尔夫率领的非正式代表团前往泰缅各方接触，重点调查昆沙集团的民族独立运动和贩毒之间的关系。 昆沙迎合了美国人的心理，他鼓吹说自己领导的始终是一个反共、反苏、反缅的民族独立斗争势力。他还向美国提出了解决金三角毒品问题的一揽子计划。他说，只要美国政府每年为他提供3500万美元的援助，他就可以负责收购所有金三角地区的鸦片，5年内保证向美国政府提交不少于5000吨的鸦片，这样就可以避免毒品流入国际市场。为此1977年昆沙甚至用直升机将美国的国会议员接到他的总部，以听取他的计划。一起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Only the president of the administration has the authority to make agreements concerning the purchase of opium. So whatever arrangements follow our meeting will have to be initiated by the executive department, by the president.Let me ask Kunsa, what would have to be done to eliminate opium production in the Shan states? มันคือถามเจ้าว่านั่นคือยาพินที่หายกว่าทั้งหมดกำนันก็หายกว่ากำนันเลยครับ ตามจอยบางกุนเมืองคือกุนเมืองเขาเนี่ยคู่ว่ายาพินดี We want you to you know help make contact to the person you know who can come and collect all the opiumGrown in our country, either to throw it or to burn it. The American give aid to the Burmese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opium. Even it takes 300 years, they can't stop it. 带着昆沙的计划，议员们回到了美国，他们信守诺言，把这一计划向美国国会进行了汇报。在1977年的11月份，美国国会还召开了会议商量此事。 You solemnly swear that the testimony you are about to give is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nothing but the truth, so help you God. I do. Thank you very much. Dr. Porter, please proceed. We have carefully assessed the potential for preemptive buying as an effective component of our overall strategy. I have found not a single person who felt this concept had any validity. It is unthinkable that any representative of this administration would negotiate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insurgent groups opposed to the legitimate government of Burma, much less use the American taxpayers' dollars for a program that would in effect provide a subsidy for narcotic traffickers and arms for an insurrection. 最后，美国以不与叛军合作商议为由拒绝了昆沙的建议。但是在这次与昆沙的谈判中，美国人还是相当有收获的。他们认识到昆沙是金三角目前的霸主，要想在东南亚彻底禁毒，只需打掉昆沙即可。1978年2月，像当时逮捕罗兴汉一样，3000多名缅泰军警乘坐美国提供的直升机对昆沙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但是昆沙和他的反毒势力在丛山密林当中展开对抗，使得缅泰警方无功而返。而此时，罗兴汉还被关押在缅甸仰光的永盛监狱。说是监狱，其实就是一个大套间，每天他都在里面可以看报纸。所以罗兴汉对于外面所发生的一切，他都了如指掌。两年后的1980年，罗兴汉因为缅甸政府大赦出狱，结束了自己在仰光永盛监狱里7年的牢狱生涯，并且他还获得了200万缅甸币，大约30万美元左右的退赔款。这次仰光当局放虎归山的计谋跟以前一样，就是给罗兴汉以好处，让他可以使用政府控制的公路贩运毒品，但条件是必须同叛军作战。这一做法给了罗兴汉以重操旧业的机会，但是却让昆沙集团十分的不安。昆沙意识到缅甸政府这是在打罗兴汉这张牌，想利用罗兴汉的实力同自己火并，从中渔利。这样随着罗兴汉势力的再度扩大，他与昆沙集团的矛盾加深了。仰光政府扶持罗兴汉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分裂贩毒集团，孤立昆沙，抓住昆沙，最后把昆沙引渡到美国。可以说罗兴汉的重出江湖意味着金三角地区贩毒集团的势力的瓦解和力量的重新组合。眼看着被打击又被关进监狱的罗兴汉就这么被放了出来，相信很多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受到了他毒品侵害的人都会感到愤愤不平。他又会做出哪些更令世人愤慨的事情呢？很多人都疑惑重重。然而让人为之震惊的是，1988年，罗兴汉对世界宣布他将不再从事毒品生意，他要做一个真正的合法商人。一个曾经的鸦片大王做了一辈子的鸦片烟生意，他难道真的要金盆洗手吗？这个时候的昆沙又是什么情况呢？ 势力不断扩大，甚至打出民族独立旗号的昆沙始终是缅甸政府的心头大患。昆沙打的这个民族独立的旗号触犯了缅甸中央政府的根本利益，昆沙一下就成了当时的缅甸政府肉眼打击对象。 1988年，缅甸政府开始了对昆沙的打击。1990年，美国又以全美消费的海洛因 45% 是来自于昆沙为由，将它列入了追捕榜，并不断向缅泰政府施压，加大对昆沙的打击力度。就这么打打平平，平平打打， 坤沙与缅甸政府军苦苦相持了六年，在自己的武装力量还没有遭到决定性的打击之前，坤沙与缅甸政府展开了和谈，并于1996年的1月5日归顺了缅甸政府。但是他手下有兄弟不愿意继续拉起队伍打出自己的旗号，围绕着毒品继续在金三角这片江湖上龙争虎斗。投降之后的坤沙没有被关进监狱，而是继续生活在自己在仰光的寓所内。 罗兴汉和坤沙这两个曾经的对手冤家，经常为争夺鸦片打得不可开交。然而此时的罗兴汉却和坤沙的关系变得相当好。罗兴汉不但经常去看望坤沙，有时还亲自送去中药。2007年10月26日，长期以来一直患有糖尿病、偏瘫和高血压的坤沙死在了他仰光的住所，而转型经商的罗兴汉至今却仍然生活在缅甸的首都仰光。值得一提的是，重获自由的罗兴汉居然摇身一变，从昔日的大毒枭成为了禁毒的倡导者，甚至自己花钱高价收购毒品进行销毁，试图洗清自己曾经的罪孽。 在今天的金三角，似乎没有人不知道罗兴汉、坤沙的名字。虽然罗兴汉在1988年宣布禁毒之后，坤沙在1996年归顺政府之后，他们的确再也没有涉及过毒品生意，但之后的一些金三角大毒枭，像魏学刚、谭小玲以及不久之前刚刚抓住的诺康等等，依然在向世界各地偷运的毒品。尽管他们的毒枭生涯已经成为历史，尽管当地政府打击毒品的力度在不断加大，但世界范围内禁毒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1001夜。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相逢悲欢离合，几杯远端，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法律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其实就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一部影视作品的片段， 你已经尽力了，因为只有我自己。 一句流传下来的格言， 宪法给我们的是一个罗盘，而不是 道的正义非正义， 都会折射出法律的点滴光辉。今晚拍案20点，与您一起分享法律的细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一点承诺。 我也想飞翔，也想像你一样不害怕跌落的悲伤。 我想你会和我一样， 我喜欢星光，喜欢悄悄地站在你的身旁去逃走。 我会把最亮的那颗给你， 能否像你，能否像你一样去拥有自由的力量。 我想会的，我在未来等你，为你喝台下灯光的暗影里。 我会寻找你，我的光彩应该是你的。 我在未来等你，把这些话悄悄地送给你。 我会哭着拥抱你，我知道不容易。 我 能否像你，能否像你一样去拥有自由的力量。 我想会的，我在未来等你，为你喝台下灯光的爱意。 我会寻找你，我的光彩应该是你的。 我在未来等你，这些话悄悄地送给你。 我会哭着拥抱你，我知道不容易。 我在未来等你，赶快上路，不要问有多远。 我会找到你，管他多少次跌倒和爬起。 我在未来等你，为你延续我的青春而花。 这首曾经的歌曲， 我会唱给你。 把这首歌曲， 那天我会唱给你， 在未来的你。 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总是期待着一个声音能褪去喧嚣嘈杂，在话语中感受力量。 总是渴望着一段文字能消解浮华棱角，与宁静中品味乐趣。 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发力，百余位主持人在腾讯有视频声音赛道以声传情，与您相约 9月10号正式上线。 燃情最美文字， 聆听时代芳华，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汐。